又是我哋家底疗伤嘅节目时间，因为咧之前录咗好多次，咁咧后屘又唔得闲，咁啊做节目未出街，咁我哋咧就今次开始咧就会二十分钟一节，就做两节嘅，咁咧就再加上咧之前做得第一集唔系做得咁好，因为好似问答形式咁啊，即系永远都系啦，问答好闷啊，咁我同阿 K T 即系我啦，我大肥，咁我拍档就 K T 啦，咁由 K T 咧就做主导，我哋咧当倾偈形式。今日最重要的话题系咩？ 沟女， 冇错啦。所有男人一世人到你八十岁都好啦，先天性嘅基因都系沟女，当然亦都有沟仔嘅吓。不过呢啲系另外一件事啦。咁好啦，喂。有咩可以讲介绍？ 未讲之前咧，我想补一补充上个礼拜嗰集咧，你系咪问我点样赞人嘅讲英文？ 系啦， 咁我就当时谂唔起，其实亦都有一句好简单嘅，就系、是、kudos to you， 即系称赞你啦。咁另外一句咧就系、是、give you props。咁大家都知道 props 咧，其实即系解道具啊，拍戏嘅时候用嘅道具 properties 咁啊。give you props 咧，即系我俾道具你，你做主角啦，咁系称赞人嘅一句说话嚟嘅。咁 anyway， 今日我哋讲沟女啊。咁首先，阿大飞，我想问下你啦，你香港长大，咁啊，后生嘅时候点沟女噶？ 冇，我真系冇乜沟女嘅经验嘅。我讲讲啦，我背景啦，我咧就原则上咧，我僆仔时候1.783米，以我嘅年代咧，我唔算矮嘅。咁啊，再加上咧就150几磅，冇而家咁肥。咁咧就正常嚟讲咧又。即系样样都识啲啦，系嘛？打交又有份啊，落啲我哋叫嗰阵时 disco 叫落啲啦，咁又有份咁，做乜嘢都勉强 OK 啦咁。咁啊，到经历过两段婚姻咧，通常嚟讲都系大家啱倾，跟住个女仔俾暗示我，咁我咪去咯。系好简单噶， 呢啲咪幸福人咯，不劳而获。 都唔系嘅，要平时扮到好扮嘢，等人哋嚟噶嘛。 哦， 都要着得好靓仔啊！即系我靓仔嘅时候都要啊，买对巴黎啊，啊着件袋鼠啊，啊跟住咧着条即系西裤啊，好有型啊，咁出街遮好头啊，咁一样嘅啫。 嗯， 吓、啊，即系好似啲动物求偶咁，孔雀开屏， 吓 要开咗屏等人哋嚟沟噶嘛，你唔开屏点得咧？吓、哦啊，我唔同你啊嘛，你又后生。系嘛？ 我冇你咁幸福啊，可以不劳而获，我就要去觅食咯。 因为你要求高啊嘛。 唔好咁讲。咁我想问下啦，咁香港即系咁，你有冇去过啲譬如跳舞嘅地方咁样？呢啲最平常啦，十几廿岁必然做。 因为我后生嘅时候咧，就啱啱咧有两套电影上，你太年轻，可能你唔知。老一辈嘅实质，第一套咧就系《周末狂热》。第二套咧就系油脂 Saturday Night Fever 同埋 Grease 系啦，嗰阵时咧仲唔知啱啱好暑假完咗之后咧，明个个男仔女仔都好老土，但系一暑假翻嚟之后咧，就个个焦晒头行出嚟咧，唔识跳舞都会跟到十足十嘅，跟住女仔咧全部都叫晒 Sandy， 系啊，真系翻咗学点解？喂，我改咗个英文名啊，因为我读中文中学嘅。咁啊，不嬲都系即系叫花名啊，各样嘢嘅啫，就好少叫英文名，因为中文中学啊嘛，英文唔系好注重嘅，得英文科先有英文嘅。咁但系翻到去，所有嘅女仔同一班嘅，竟然有四个 Sandy 出现，咁你话有冇去抱？ 咁啊，我喺嗰边咧就十零廿岁落 club 啦，咁啊，唔系似香港兰桂坊嗰啲地方要买香槟嘅，通常好简单，嗰边好简单，咁但系。我就明白到其实嗰边落 club 嘅男嘅呢就有100个都系为咗去识女仔㗎啦。 呢个九宫行为应该。 係呀冇错。咁而女仔呢大家唔好误会喎。咁有一啲呢真系纯粹为咗落去跳舞落去开心落去玩嘅啫。咁即系正如女仔着得暴露啲唔系一定要俾人抽水㗎嘛。 抽水冇错。着裙唔一定要俾你睇英裙底上。呢个正常的。喂咁好啦。你话啦，你呢集讲沟女，咁证明你必然好多呢啲咁嘅经历啦。 我用嚟控佢都系嗰招，因为系得一招，咁同埋我又就嚟结婚，所以冇用噶啦。咁睇下可以传开去，睇下边个用得着咪用咯。 即系咧，我哋咁样讲啦，我咧即系我见到啦，以前后生咧就靓仔靓女咁啊出晒嚟啊，请饮请食啦。而家咧一般香港人咧沟女咧就系、是。大 大陸就攞沓人民幣出嚟，香港咧就攞沓 credit card 出嚟。其實而家基本上溝女咧，我見到啲後生啲嘅咧，都係得兩樣，啲宅男都係咁樣。 啊 咁你哋话一招系点？ 我譬如我哋落 club 沟女嗰，我嗰招咧就系、是、通常我会去到就喺个舞池啊，落成间 club 打个转先，见到即系、就是、可以 approach 嘅，就上前去问佢一句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later？ 你迟啲不如一齐跳舞咧。咁通常九成咧个女仔咧都唔会拒绝你嘅，话 later 冇问题。迟啲咪迟咯，冇问题嘅。你问够十个八个，打转圈再撞翻佢咧，就诶、哎、迟咗一阵咯，一齐跳舞。咁跳咗舞就问，咁就跳舞就好简单。咁跳完舞就话诶、哎，请你饮嘢，咁啊倾偈，咁就 OK 噶啦。 喂，我想问你啦，咁点解唔直接问？而家方便跳只舞，点解要迟啲咧？ 因为迟啲一定唔会拒绝你啦。 但你咁嘅你咁嘅上头啫，我哋叫啦个上头，照计都好难拒绝你噶。 咁我个目的都系唔想去拒绝啫。 喂，咁样唔系即系讲啦，即系男人所谓沟女嘅意思，所以咪一开始就睇样貌。 啊， 样貌决定一切噶嘛，即系十零岁嘅年纪就对身材就冇咁注重嘅，呢个必然嘅，即系嗰个随住年纪咧，就男人嘅眼光啊就会向下移嘅。咁我问你啦，我你嗰时沟女有咩标准啊？ 其实如果你落得 club 嘅，我觉得你都唔系揾老婆噶啦，我相信。 咁都有标准噶嘛？ 标准就系睇下边个系姣婆啦，最主要。 你咁样讲咗，好难揾到真爱喎。 咁你十几廿岁，你唔系揾紧真爱嘅，我相信。 咁啊，睇下人啦。 吓，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即系细路仔幻想就系话，哎呀，即系好细个睇《神雕侠侣》啦嘛。 吓， 系咪啊？我真系九岁开始我就已经睇武侠小说噶啦。咁我武侠小说最吸引即系男仔就系一世人娶一个老婆。哎呀，童话古仔咁噶嘛。即系你哋嗰边就唔系咁样。 咁我相信 我哋 十零廿岁都唔系咁嘅，好多人我都相信。即系除咗非洲某啲部族，到廿岁已经有孙嗰啲就唔同。 所以我同你争咗几个世代系啱，因为我哋僆仔嘅时候咧系真系咁。因为咧识个女仔嘅成本好重。 时间、金钱同埋感情，你意思？ 因为以前呢识个女仔好难话，哎呀我今日识你咁可能一两个礼拜可以拖到手的。系比较漫长啲。漫长啲。咁、你就会好计成本啦。咁你要不停去联络佢，亦都唔系有手提电话，亦都未有 call 机啫，我年代。我第一个女朋友系住我斜对面。咁咧，因为公屋，咁我哋有扎窗，咁我住，我咧就晚晚咧就扮读书，就屋企熄晒灯，我坐门口挨住到铁闸，佢咧就瞓碌架床，即系楼上，咁咧佢咧就开住个即系个气窗，咁喺度望落嚟，每一日约人咧就要写纸仔，跟住咧行过佢都咧抌入佢张床度，跟住落咗去，跟住佢覆。转头我扮翻嚟啦，跟住佢写好咗啦，佢又要咁喺个气窗度掟出嚟，跟住我执翻佢。哎呀，佢约我几点？其实系一个好漫长嘅时间。 你依啲先好玩啊！你依啲系期待嗰一刹那，即系好似今时今日，其实嗰啲交友 app 一样啫嘛。你打咗个 message 俾佢咧，等佢复嘅时候，嗰一刹那期待嗰一刹那，金钱买唔到。即系好似睇波，我成日都话睇，譬如睇足球，我自己唔睇足球嘅，但我觉得睇波咧系争啲入先系最好睇嘅。 真系谂住争啲入， 争啲入先系，即系入咗就欢呼啦。但系争啲入嗰种咁嘅情绪咧， 即系沟女就系沟到与沟唔到患得患失嘅时候系最好嘅。 沟紧嗰阵时系最好啦，当然。 沟到就之后，咁啊而家你结婚喎？ 哦，咁又另外一个，又另外一样嘢。我哋讲紧沟女啊嘛，两样嘢嚟嘅，即系吓。 喂，咁我问你啦，沟女。咁啊，始终都系英文节目啦，讲咗好多中文啊，广东话。喂，咁你有乜嘢独门秘技可以过两招啊？譬如去到加拿大啊、美国啊，搵到食啦。 首先唔好讲嗰啲即系譬如喺咖啡室啊，或者 喺啲做运动嘅地方 gym 嗰啲地方咁识先啦。首先我讲一个啦，而家可能冇啦，大家喺加拿大嘅如果住緊嘅朋友啦 ,downtown 呢，加拿大嘅 downtown 呢係好多日本人好鍾意租住嘅地方嘅。咁呢以前啦，我讲緊十零年前啦，嗰度啲 apartment 呢出面呢係有个即係嗰啲 buzzer 啊撳入去嗰啲呢。咁然后呢佢哋呢就会写住边个係住喺度嘅。我就试过呢，就喺嗰个 buzzer 度呢如拥杂忘法，一见到日本名呢就撳咗呢，然后就话 ,Hey, tonight is Megumi's birthday, 今晚係Megumi 嘅生日会啊 ,we're hosting a party for her, 我哋諗住搞一个 party 喺譬如一间酒吧嗰度九点钟，咁到时见啦，讲得十个八个呢样嘢嘅，到时我喺九点钟呢我就喺酒吧面前等。咁呢个方法呢我发觉呢唯一嘅好处呢就係可以撇除咗喺酒吧度识，而可能因为你酒吧里面唔係淨係你嗰台先识啲女仔㗎嘛，其他人都想识㗎嘛。呢个呢就我哋做咗 filter 嗰个先，做咗第一个 screening, 咁然后先至入去，咁又可以確保質素喎。咁但係呢个方法呢就真係可能你撳咗几撳嗰撳钟仔啦，都算係撳钟仔啦，撳咗几个钟头嘅钟仔可能係得一两个出现嘅呀。咁但係都系一个可行嘅方法啦以前。 咁但係喂都有竞争对手㗎，譬如好似佢嚟咗啦，咁你知啦，请人跳舞唔系就你㗎嘛，好多人佢譬如即系嚟，咁你可能有都喺嗰个场度有其他位，哇呢、這个都 OK 㗎咁。 咁但係你又諗个场里面都有我哋想发展嘅目标嘅啫。即系呢样有公道噶嘛？咁我头先讲嗰样嘢，点解我哋要揾日本人呢？通常日本人去加拿大住，即系一年半载咧，都系为咗学英文嘅。咁啊好衰啦，要教你一个字啊！咁就系我话呢啲系easy prey 啊 ，easy prey 即系容易嘅猎物。咁但系外国人咧，通常都唔会讲 easy prey 嘅，通常叫呢啲做 low hanging fruit。即系挂得好低嘅生果，好容易摘得到咁嘅意思。 即系佢学英文就容易沟， 因为佢冇防守能力噶嘛。 即系好似我哋，即系我哋以前咧翻大陆啦，咁识女仔啦，成日都话啦，你想学普通话，食多啲口水咪得咯。 系 吓，所以咧就沟多啲女，你自然普通话就好噶啦。咁其实都系一样道理，即系佢对佢哋嚟讲，即系想英文好啲，就识多两个男仔。 同埋好闷噶，佢哋翻学咧都几闷噶嘛，咁都想识多啲人。 但日本女仔咪一般系比较即系表面上系保守啲啊。 我觉得咧，通常咩国籍嘅人都系噶啦，出咗国咧就会所有嘅克制住自己平时喺自己国家克制住自己嘅嘢就冇晒啦。 呢个啱。真系啱，因为我见到好多人都话啦，喺香港咧，平时咧就样样都唔啱嘅， 系 只要离开咗香港之后咧，佢好似变咗个人咁， 系 男人又好，甚至我识啲某部分嘅女士都系咁，唔关年龄事，去到咧就总之，冇人识得我啊嘛， 嗯， 平时有啲嘢唔会做嘅行为佢会做， 嗯。 可能我哋成日闹啲大陆人都啦，可能佢喺佢住嘅地方唔系咁，佢落到嚟先会系咁。我其实我睇呢啲我都睇得好多系咁， 嗯， 即系零零四四去到嗰笪地方见到嘅人点解唔系咁？咩嚟到香港嘅好似好放肆啊，好盛啊咁， 嗯， 其实都系呢一样嘢咯。咁好啦，你头先讲日本女仔就易沟。咁其实就系全部女仔都易沟， 就唔系讲易沟嘅，只不过我就觉得系唔会有价值啦，因为始终我唔知道点解我嗱香港某程度有呢啲女仔咧，即使系移民咗好耐嘅香港女仔咧，都又系有少少港女嘅啊，同埋你发唔发觉到咧？我有一个可以预计嗰个女仔系咪一个港女，我有一套。嘢系可以测量到佢系咪一个港女？ 点解？ 就系问佢哋识唔识游水，同埋识唔识踩单车。九成嘅港女咧， 都唔识， 都系其中一样嘢或者两样都唔识嘅。 咁点解咧？ 我唔知道啊，我唔系好清楚。港女嗰种唔好唔准唔俾咧，就真系令人即系好似。 见到阿叶柳咁样啊，叶柳有个 super power， super power 咧就系令到人哋咧即刻冇咗扯旗一个感觉噶嘛。咁我哋叫呢啲嗱，咁 anyway， 咁我哋之后嗰两集咧会讲性啊，我都会讲，譬如 boner 就系解扯旗呢样嘢。咁呢样嘢好正常嘅啫。咁我哋话，我哋成日都话啲好唔吸引嘅女人系佢哋个 super power 就系 boner killer。 但系我咁讲啦，港女我又唔系咁睇噶，即系其实我真系虽然我而家太太咧系内地人，但系佢系有即系可能接触得香港人多，细个即系喺深圳住啊做嘢，接触香港人多，佢又冇大陆嗰种咁嘅女仔嗰个味道啦。咁佢接近香港人嘅性格多啲，我觉得港女真系 O K 噶。我如果俾我即系俾我拣啦，因为我之前妻就系香港人啦，我都系觉得香港女仔哎哟好过，即系我都去过好多地方，同埋识过好多朋友，好过好多地方嘅人。因为实际佢虽然好似好现实咁，但系起码就佢觉得我跟咗你，我跟你咧，我同你拍拖，我知你呢个系咩人，摸得清楚。佢真系攞个心嚟对你，唔好啲好虚假，好伪装啊。喂，嗱，呢句说话我自己问嘅啫，唔关呢个节目事。伪装英文系点啊？ Hypocrite。系啊 ，hypocritical。 因为咧，我咁讲啊，即系冇咁虚伪，令到你 或者 phony 咯 ，sorry， 或者 phony 啊，一啲好假嘅人啦。 系啊，我觉得反而我摆咗个面孔出嚟，我系咁噶啦，你啱你咪嚟咯。 啊， 系咪啊？即系基本上香港女仔就摆咗要求喺度，你谂得掂咪嚟咯。谂唔掂，你咪唔好嚟咯。 我绝对同意你呢个讲法。咁首先我哋要澄清一样嘢，就系港女唔系代表香港地道嘅女仔啊，系一种性格嚟嘅。因为唔系所有香港嘅女仔都唔识踩单车同唔识游水噶嘛。我想讲嘅系嗰啲性格，我都明白嗰啲女仔系其实很矮嘅。只不过我认为有嗰啲女仔咧。其实呢即系譬如我同我女朋友啦，将来老婆啦，就讲我最反感系咩类型嘅女人呢，就系酸圈做嗰啲角色啦。即系我其实屋企连电视机都冇嘅，不过呢你知道无线嘅感染力系好大㗎嘛。咁酸圈做嗰啲 voice of reason， 成日觉得自己好认真好成嗰啲呢，冇乜幽默感啊，嗰啲女人系最恶顶㗎，我就觉得。 我又唔系咁样讲，系你攻破唔到佢一点，佢人嘅性格唔系咁样，系因为佢喺个商场，因为香港你话咧女性咧嘅地位都相当高， 系， 但系咧要做到高位嘅咧，系佢唔系嗰种性格咧做唔到，因为我都喺即系喺啲低下级嘅商场，即系商业捞咗好多年，自己有眼睇。因为真系冇办法，你呢个其实男性主导嘅社会，佢哋要行得前，要做得好，佢要比你男人要求高，因为佢有两个最主要嘅问题喺男性社会度。喂，今晚有嘢倾，落吧，女人唔得噶，系咪啊？我同你有啲嘢倾，系关于工作上嘅。今晚去边啊？咖啡室。 我明白你的说话，只不过我觉得那些女人呢没什么味，即是无趣啦，一来无趣，二来那些女人是同一个无是无关啦，没什么分别的。 那我只是这样讲啦，怎样开发到她有趣， 是 因为她自己即是讲到戏啦，四十几岁本身就阴阳唔调和，佢就将佢所有嘅精力摆咗工作上高，佢要令到自己喺佢呢一个环境里面咧，佢要做到一个上市公司嘅董事，所以佢要俾男人 更加拼搏。而呢一套戏亦都话俾你听，男人一个上司好 hea 而佢竞争对手嘅前男朋友咧，佢用佢嗰啲咁嘅交际应酬嘅手法，可以做多过佢，佢更勤力。其中有一幕我有睇，就系、是、咧佢做 proposal， 佢做咗一， 我哋而家讲紧剧集嘅系嘛？ 系啊 ，OK， 唔好意思， 即系其实话吓，即系沟女嘅一部分啦，即系港女啦，就佢做咗一部分一本啊电话簿咁厚嘅。嘅嘢，而嗰个男仔要抢佢呢个 project 做，佢只系做咗一个封面一个封底，然后攞住佢嘅计划书，将佢个封面换咗佢嘅封底换咗佢嘅，跟住就交俾个老细。嗰、那个女仔冇办法见到个老细，而个男仔因为成日打波成日游水啊，去马场。咁就同个老细混熟咗，咁佢揸住呢本嘢俾佢，咁呢个老细一睇个封面里面嘅内容，听佢阿伯词，好啊，冇问题啊，呢个 project 就你同个女主角两个一半啦，你话事啦咁。 系 女人要出头仔、就系冇呢一种。 系我明白你讲咩，嗱，你喺公义上个，可能公平上个角度出发啦，但系。我就觉得佢唔够分咯，最主要， 因为两个角度，我解释紧女仔点解会咁样，而你讲嘅就系我沟女啫，我要沟个即系有趣啲噶啦，你冇趣，我沟你做咩先得噶，系咪啊？咁你觉得咩女人咪有趣？ 起码至少都要有幽默感啦，同埋系起码系，我觉得其实呢个做人 in general 就系唔好咁小气咯，呢个系好重要，我觉得。同埋即系嗱，譬如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嘅，就系、是、我个人就讲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唔系针对你啊，冇人针对你啊，呢、这个世界咩八国联军啫，冇人针对你啊，唔好成日觉得人哋恰你一个咯，冇呢件事啊。 唔系，呢句说话你讲得最啱，因为咧好多嘢都系讲嗰句说话嘅啫。有啲人系对件事，但系咧俾佢感觉你针对佢个人，佢分唔开。 嗯， 尤其女性系比较，即系对呢啲嘢，我哋话头小气啦，小气系点啊？ 可以系 narrow-mindedness 或者系petty 咯。我觉得如果系可以用 petty， 即系为咗啲小事。而烦啦， 咁你面对咁多外国嘅女仔或者各国嘅女仔咧，有几多唔系咁噶？ 嗱，我其实又好深信一样嘢嘅，我记得我 high school 嘅时候咧，去见一份山果铺嘅工，嗰阵时十零岁，咁嗰、那个老细咧，去见我嘅时候咧，问一般好简单嘅 interview 嘅问题，但系佢要我写一份嘢俾佢睇，写一百个字到啦。嗰、那个人咧，嗰个德国人咧，我记得，我仲记得系德国人嚟嘅。佢咧，其实系靠睇字，睇你写字，而即系其实好似睇相一样，佢就会知道大约知道你系一个乜嘢嘅人，咁从而如果佢觉得你个人好嘅，信得过你嘅，咁就请你咯。咁咧，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发觉到原来系好多外国嘅，不论系外国西人啦，甚至乎土生妹啦，佢哋嘅字迹咧。都系肥肥地啊， 系 嗰啲字嚟嘅，系啊，嗰种性格咧，嗰种性格咪系嗰啲即系一般外国嘅女仔嘅性格咯，即系系一啲好 cool 啊，冇唔系好执着啊，样样嘢都系冇乜所谓啊，嗰啲咁嘅性格咯。 好啦，喂，呢一节我哋讲到呢一度，下节再翻嚟。